第33集，巨龙参战。年轻的红龙考雷斯特拉兹正带着克拉苏斯朝森林之王塞纳留斯的那片林地方向飞去。克拉苏斯一心想要找出诺兹多姆给他看的那位暗夜精灵，他所有精神都集中在了这项使命上。因为和考雷斯特拉兹在一起，他恍然觉得恢复了从前的体力。忽然突如其来的一阵眩晕险些让他从巨龙的背上摔下去。考雷斯特拉兹在那危险的一刻调整了自己的飞行角度，他自己似乎也有些莫名其妙的头晕。 你好些了吗？ 我好多了。你知道暗夜精灵的主城吗？ 你是说新艾萨利？我对那里有点印象。 朝那边飞。 可你之前不是说……好吧，听你的。 考雷斯特拉兹嘀咕着，却还是掉头朝着新艾萨利的方向飞去。克拉苏斯直视前方，寻找着那座传说中的城市。如果记忆无误，新艾萨利是暗夜精灵文明的巅峰，那座城市巍峨堂皇，几乎没有其他地方能与之媲美。然而吸引克拉苏斯的不是那座古老城市有多么富足，而是他回想起新艾萨利与传说中的永恒之井离得非常近。现在他只想尽快抵达那口井，尽管记不清燃烧军团第一次入侵这个世界的具体位置，但克拉苏斯还是能凭借敏锐的推理分析的八九不离十。在这个时间点上，永恒之井就是力量之源，井中的力量不但是恶魔大军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让他们能够抵达并摧毁一个个世界的手段。要想找出燃烧军团入侵的那道传送门，没有什么比前往永恒之井来得更快了。他们在夜空中全速向前飞行，考雷斯特拉兹一振臂就能飞出几里远，但即便如此，还是经过了好几个小时，克拉苏斯担心这个世界就要支撑不住了。 我们很快就要看见新艾萨利了，你想在那里找到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其实希望自己什么都找不到。 看，那城市着火了。什么人干的？ 我们得先降落下去，快！ 他们眼前出现了亮光，无数的亮光。当他们渐渐飞近后，总算是看清，原来那些光亮并非来自火把或是水晶，而是这座暗夜精灵的主城，到处都烧起了大火。红龙猛地向下一坠，瞬间下降了数百尺。细节在视野中变得清晰起来，鲜活多彩的建筑中火光冲天，有一些已经倒塌，矗立着雕塑的花园和巨大的树屋也已被烧得漆黑，街头巷尾横尸遍地，他们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屠杀，无论老弱病残都未能幸免。有些人被成群地杀死在原地，有些人则显然是被追得穷途末路。除了新艾萨利的精灵民众之外，横死的还有各种动物，尤其是高大的夜刃豹，死状让人目不忍视。考雷斯特拉兹继续朝城中飞去，意外地发现皇宫周围遭受的损失最小。事实上，其中几片被高墙围住的区域完全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 这里打过仗？不，不是打仗，而是种族血洗。 一定是燃烧军团的杰作。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的不多，但我相信这些高墙与女王的皇宫相连，里面住着的都是上层精灵。在暗夜精灵社会中，他们的地位最尊贵，直接听命于他们的艾萨拉女王。 绕着飞一圈。 为什么上层精灵们居住的地区没有遭到任何侵犯？ 西北方向有情况，克拉苏斯， 快飞过去！ 克拉苏斯根本无需催促同伴，因为考雷斯特拉兹像他一样想要弄清答案，这并不奇怪，他们两个原本就是同一个整体。虽然不能像巨龙那样看得那么远，但克拉苏斯还是看见了前方有一大群蝗虫似的生物在城市各处奔跑。考雷斯特拉兹飞得更低，以便让自己和克拉苏斯看清楚。在克拉苏斯看来，这是卷土重来的邪恶力量。燃烧军团的新艾萨利残酷无情地横冲直撞，所过之处片瓦不留，一幢幢建筑在他们的攻势下轰然倒塌。只见高大凶残的邪能卫兵手握战锤与盾牌狂击猛打，无脑的地狱火直接撞开石头墙壁或是其他物理障碍物。他们身边还跟随着长着双翼的庞大怪物，手里高举着燃烧着绿色烈焰的长剑，身穿熔岩盔甲，长着如同兽蹄般的双脚，这就是末日守卫。巨龙朝军团前方飞去，克拉苏斯又看见了身形酷似猎犬的地狱犬，他们向来都是燃烧军团的先锋军。此时这些怪物个个斗志十足，不仅伸长鼻子使劲闻着气味，还摆动着邪恶的触角，急不可耐地想要汲取魔法。接着克拉苏斯看清了燃烧军团的猎物，无数的难民从城市中心地带冲出，携家带口地在狭窄的街巷中绝望地奔跑，在他们身后还有一小群身着盔甲的士兵在阻挡那些恶魔，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是身穿长袍的几名法师。克拉苏斯认为那些一定就是传说中的月之守卫。在考雷斯特拉兹带着他靠近时，其中一名站在最前方的月之守卫正想释放法术，可在暴露力量的一瞬间，他也成为了死难者。一只地狱犬飞扑上前，以惊人的速度冲向那法师，伸出了触角，触角紧紧地吸在他的胸口上，将他吸到空中。还没等任何人反应过来，那名月之守卫的所有法力就已经被吸干，只剩下一具干巴巴的皮囊倒在地上。满城的血腥屠杀，难民无助的喊叫，士兵战死的惨状触目惊心。克拉苏斯听到考雷斯特拉兹发出一声怒吼，他知道年轻时的自己即将发起攻击。虽然在此之前克拉苏斯一直都在尽力不对历史造成任何影响，此刻他也不愿再束手旁观，是时候让那些恶魔偿还罪孽了。考雷斯特拉兹喷出烈焰，席卷了恶魔兵团的前排兵力，被吞噬的不仅有刚才杀死法师的那只地狱犬，还有跟在他身后的无数同党。几名幸存者哀嚎着跑开，显然也被大火灼烧得不轻。考雷斯特拉兹没有停止攻击，将龙头对准军团的主力军，又一波烈焰席卷了前方的恶魔，大多数敌人都立即倒下，少数坚韧顽强的邪能卫兵还在奋力扑打着身上的火苗，但也很快因为伤势过重而倒地。一个地狱火想要把龙火扑灭，在尝试失败后冲着一栋建筑物撞了过去，也许是想借此来撞灭火焰，然而几秒钟之后他也倒在了地上。即使是燃烧军团也不是巨龙力量的对手，但也没有落到无力防御的地步。军阵中突然飞出了数十名末日守卫，克拉苏斯率先注意到了他们，冒着危险飞快地释放了一道法术。狂风猛烈地吹打着那些恶魔，让他们砸在了同伴们的身上，场面乱作一团。就在这时，考雷斯特拉兹再次吐息，喷出烈焰，五名长着翅膀的庞然大物栽在地上，接下来又有许多发火焰对着下方的恶魔军团造成伤害。 其余的末日守卫忙着重整旗鼓，又有不少飞上了天空，数量足有先前的两倍之多。看来考雷斯特拉兹想要跟他们拼斗到底，但克拉苏斯却隐约感觉到了力不从心。如阿莱克斯塔萨所说，当他们俩在一起时几乎能够恢复全力，但毕竟不等同于彻底复原，他们各自的力量都衰减得比平时更快。尽管考雷斯特拉兹自己还没有注意到，但他已经飞得慢了许多，翅膀也挥动得不再流畅。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打到一半逃走？那不可能。 在我们的帮助下，难民已经逃过了劫难，他们逃到城外了。我们必须尽快给能够扭转战局的人送去消息，必须继续飞往既定目标。 克拉苏斯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撤退，他打从心眼里想把每个恶魔全都烧成灰烬，但敌人却怎么都杀不光，剩下这条孤单的巨龙也遭到了越来越多恶魔的围攻。卡雷斯特拉兹沮丧地咆哮一声，喷出最后一团烈火，烧死了三名末日守卫，击退了其余的对手，随后调转了方向。虽然明显感觉到了疲惫，却还是轻而易举地甩开了军团的追击。当他们再次从皇宫上方飞过时，克拉苏斯恐惧地看到不断有恶魔从宫门涌出，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城墙上仍有暗夜精灵哨兵在站岗，那些战士似乎对同胞们的遭遇视而不见。克拉苏斯曾经目睹过这种不顾族人生死的冷漠，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就有人表现得像这样令人不寒而栗，他们是被恶魔魅惑住了。如果说燃烧军团的首脑萨格拉斯此时还没有踏进凡间界狱，但如果他们不采取有效的行动，那一天也很快就会到来。一旦萨格拉斯降临，这个世界将再无未来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连过去都将消失。